因为大家基于义愤噶嘛。 呢个系咪？ 所以嗱，我 呢个系当权者要制造混乱嘅部署。 呢个我就想问啦。 我作为补充啦，补充一点咧就系、是，好多人都话即系民进党，台湾民进党都系勇武噶啦，系嗱，佢就係因為土白哥狀況，當年台灣民進黨一有大型嘅群眾運動，由自己吹雞、自己號召嘅時候咧，係極力避免同呢一個政府嘅機器、警察甚至防暴警察、軍隊係有衝突嘅。第一次民進黨出現嘅大型、成立咗之後嘅大型號召嘅群眾運動咧，就係、是、接下呢一個許信良落機翻台灣。几万人 前主席 涌去呢个桃园机场，嗰时话系阿许信良话要飞翻嚟台湾，要加入呢个民进党。咁几万人去接机，跟住啲防暴警察啦，出晒水炮，冲出晒嚟。咁就嚟喐手嘅时候咧，嗰阵时候嘅民进党嘅主席系第一任主席啊，江鹏坚，佢点做咧？佢冇好似啲勇武派咁讲话，同埋勇武抗争。第一，佢系首先叫晒啲妇女上去最前线，对住啲防暴警察或者军队。点解咁做啊？就话俾你听，我哋冇 和平嘅 因由嘅冲击啦，全部女人嚟嘅，你见到咧？ 咦，呢、這个有啲似咩？话 WTO 嗰镬嘢喎。 第二，佢做一样用武派最憎嘅嘢，唱歌。 哦 ，OK。 唱一啲台语歌，台语有乡土情怀嘅歌嚟 calm down 啲群众，最后系 dismiss 咗成个群众。总之 散水喎、 啊。系啦，我哋唔可以 又唱歌又散水、啊。 俾人煽动到，我哋冇需要喺呢个时候去冲，冇需要牺牲自己性命，我哋最紧要安全。 喂，咁呢个系咪阿连月增所讲嘅话斋咧，叫做系暴力边缘论啦？即系其实系有意识地咧，系每次都咁样暴力升级咧，然之后系令到即系呢啲差佬咧，其实都同时间系要采取呢个暴力嘅抗暴震暴咧。 唔系，我先回应咗咧，阿连月增嗰、那个暴力同埋和平抗争嘅交叉论， 系 即系佢认为可以交叉应用， 系 系错嘅，话俾你听， 系。 從來歷史上係冇交叉咁應用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如果你要個群眾運動一個和平，其實嘅基本原因就係因為你要改變人心啊嘛，影響其他人都相信你嗰個訴求啊嘛。例如小販嗰個問題咁，咪應該發翻臨時小販啊，應該可能請多啲公務員去及實嗰啲即係賣魚蛋啊、燒賣嗰啲衞生嗰啲問題，冇問題啊。呢個係一個 legitimate 嘅 cause 嚟嘅喎，你問我，係咪？但係我哋一定要用和平嘅方法，點解攞多啲人嘅同情？攞多啲人嘅支持，迫使嘅政府改變啊嘛！喂，而家你咁，唔單止係你將你成個議題係 diverge 咗佢，係變成一個暴動，已經係少人哋只係覺得奇怪，使唔使啊？大佬都合不合乎比例係嘛？使乜為咗嚿魚蛋嚟搞成咁啊？除咗你突顯話即係香港嘅社會矛盾好嚴重嘅話，但係其實個客觀效果係乜嘢？喂，下次我仲敢嚟？喂，一般好人好者啊！喂，大佬，我嚟到你嘅游行，你会唔会真系有掟石噶？你包仔唔够力掟嗰阵时候，咪掟咗我后脑，大佬。 OK， 咁而事实上，你话今次即系呢个骚动啦，其实已经系拉咗好多，全部都系叫做一系无协，一系就学生，系咪？就唔似原本我哋即系可能估计啊，有啲黑社会啊咁样样，变咗其实呢啲系词语嚟噶嘛。咁另外就系话，喂，我哋见到林纯天呢个例子，即系叫呢个俾人拉咗个学文仔。 借机警察佬借机摆明系扫呢个学文思潮， 系喎、哦，喂，即系我又唔明咯， 即系收电脑系即系讲到明啦，学文思潮，我边都话你咪想乘机出睇我哋学文思潮， 咪系咯 嘅名单啫嘛， 系咯， 我哋组织嘅架构啫嘛，系咪？即系你要增今日篇文章，我细读咗一次，我觉得好奇怪，因为佢呢篇文章嘅质素只不过系好似中学生辩论比赛，我夹硬揾啲阿叫文出嚟去，即系支撑，佢话首先话暴力嘅因素呢啲原则。唔適用於香港啊嘛，佢話例如印度甘地和平抗爭成功，因為嗰陣時嘅殖民地英國佬統治已經好撚開明啦，相對上美國嘅馬丁路德金嘅抗爭成功，因為咧連金亞迪總統咧都支持呢個運動嘅，所以咧香港係冇呢個土壤嘅，因為香港面對緊一個極權嘅政府唔考慮使用武力嘅，咁我就調翻轉又問一個問題啦，如果係佢哋咁撚極權都不能控制嘅時候，你係咪更加要小心？更加要有智慧去面對，而唔係喺啲衝出去送死咧。呢個第一，第二佢就話有幾個原則咧，其實咧，係呢個支持暴力嘅原因嚟嘅。第一就係話咧，你因為咧呢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咧，不嬲都係呢個主張用政府係無限制去暴力嘅。咁如果你 咁而家我哋咪證明話俾你聽錯咗咯。我哋後世嘅人已經講錯咗。佢舉咗三個例子啊，槍啱你準備數嘅時候咧。 無論講馬克思列寧毛澤東，無論講墨子，無論講十字軍東征，而家我哋全部現代文明人已經推翻曬呢啲所有嘅做法，吳家祥。喂，淨係講十字軍東征，教宗道歉咗幾多次？天主教徒向回教徒道歉咗几次？ 佢仲话你啲即系大中华教啊， 好捻好笑啦！你话你最近代嘅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抗争同香港处境唔 relevant， 跟住你举出呢个 更唔 relevant 嘅例子， 张良用呢个大铁雇用呢个大铁锤呢个勇士去刺杀秦始皇，你觉得你有暴力嘅？ 仲话呢个武王佛咒啊，武王佛咒都系用 嘅例子嚟做，喂，真係小學生辯論咁樣樣，我發生咗咩事呢？係請問我唯一嘅解讀呢，就係呢，我接觸過即係親身現場同連月珍傾過呢、這個人呢，我唔知係咪第一佢可能佢即係年紀大咗，耳仔唔係太好，我同佢講句說話呢，佢係等好耐呢佢先至回應嘅，但我唯一個感覺就係呢，佢有一個好似有一個經濟學家好冷酷嘅本質去計算，即係話呢啲嘢係 work 嘅，咁呢啲嘢係有產出嘅， 咁咪試下囉。 係，但係我想講，我哋而家其實最主要點解要即係堅持非暴力抗爭嘅原因，其實同好多而家喺網上面嘅有啲朋友喺度拗話，點解你仲唔支持佢哋啲義士出嚟暴力抗爭嘅原因，其實個源頭係一樣嘅。個源頭一樣原因就話，我哋係珍惜每一個出嚟抗爭嘅人，佢唔應該喺抗爭出面係受傷，甚至為咗梁振英佢冇命，係一件幾咁荒謬嘅事咧，值得咩？為咗梁振英冇命，係咪？ 你知唔知當年咧，南韓學生咧，即使喺民主化之後咧，即係無論盧泰愚贏又好，即係金永三贏又好咧，佢哋繼續係掟緊汽油彈，最後點樣 stop 嘅咧？就有一次佢哋即係警察防暴警察包圍個實驗室，咁咧佢哋就掟個實驗室，咁你知實驗室入邊？好易燃噶嘛，烧捻死咗个差佬，即刻成个运动玩捻完，以后冇掟噶啦。即系咩？嗰阵时好出名噶嘛，延世大学啊嗰啲，全部同啲防暴警察下下都掟汽油弹噶嘛。女就负责去整汽油弹，仔就负责掟，系嘛？而南韩嘅警察咧，都系习惯咗嘅，即系唔好似香港啲警察咧，即系肥肥瘤，即系手能脚震咁嘅，大家都喺度屌，跟住写二十个 point 出嚟，话呢样错嗰样错嘅。喂，佢哋好习惯噶啦。但是出了一次意外，就是差佬冲入实验室的时候，啲学生掟个实验室， 冚家铲， 烧卵死咗个差佬，玩捻完咗即刻个运动。最大的问题就是呢样嘢，你究竟想个运动继续持续落去，即使我哋今日未必成功都好，但是你能够攞到人心，能够攞到更多人去抗争，定系还是你想一铺玩捻完？ 我想更加想 stress 一个 point， 好多人。在呢一刻就話要撐啲被捕嘅人 ，OK， 我絕對認同嘅。所以你哋好多本土派喺度屌緊嗰啲即係佔中義務律師團，結果都係俾你一路屌住喺度，都係撲去係法庭嗰度，包括呢個新界東嘅候選人 楊岳橋， 楊岳橋都係俾你哋兩面夾擊，一邊俾啲本土派屌，本土派屌緊就話我而家唔撚投你啦，我一定投呢個本文前㗎，你泛民都做唔撚到嘢嘅。一邊就係俾阿東方啊、頭條日報喺度講啊，呢個支持呢一個暴徒呢、這個公民黨係咪先？嗱，即係 所以 Elvin 咧真係戇居呢鑊嘢，佢兩面不是人，我俾你睇。 好大鑊啊！嗱， 一輪梗啦，佢咁搞法。 因為咁樣講，即係 呢個我未咁絕望，但我想講個 point 就係話， 但願如此。 係，如果我哋真係關心被捕嗰啲人，如果我哋更加要想喺網上面去問嗰啲即係支持暴力革命嘅人，你係咪覺得係真係香港人，尤其是出嚟抗爭嘅全部都係大學生、年輕人嘅時候，佢哋值得為梁振英死咧？定系你哋，如果系咁样，你哋行出嚟先啦，唔系你哋话支持佢哋，叫佢出嚟死噶嘛，系咪啊？ 不过你咁谂，本土派今次咧，佢系成功彰显佢嗰套理论，搞得乱佢啊嘛，即系拆捻到烂捻晒，跟住咧就系会置诸死地而后生啊嘛，系佢套 logic 嚟噶，佢避免自己被捕亦都系啊，戴口罩亦都系啊，喂我点？喂我搞革命嘅，我点解要俾你拉啊？咁样？系嘛？喂，我唔系公民抗命喎。嗱，你呢一套系另一套 logic 嚟噶。我哋嗰套系另一套 logic， 讲非暴力抗争，讲公民抗命，承担罪责，去凸显嘅社会不公义，令到感染更加多人系加入你嘅阵营，系另一套 logic 嚟噶。佢嗰套 logic 咧，而家佢 perfectly OK 嘅，喺佢嘅角度，搞到越捻乱越好。无论你系因为嚿鱼蛋定系只狗都好，总之搞到暴动就得啦。搞到你咧，啲人咧神憎鬼厌就啱啦。嗱，最后要问一个问题就系 ，who gains？

冇分別㗎。啊共产党是靠个暴力革命嘛。 啊都是咁样。 咁佢要建立咗呢个政权之后，如果你任何挑战我嘅地方，我就用暴力方法去对付你。 嗯。 所以内地嘅人即係大陆人大陆人係唔相信和平抗争㗎屌。我哋搞几个 course 都冇用啊。 咪其实讲真，如果你讲苏联，我哋唔少得个大陆㗎喎。 但你 即系你每次起嗰啲咩化工厂咧，都几百友出嚟示威啊！即系围差佬啊，围城管又剩嘅。 你谂下一样嘢， 吓 佢哋搞咁多次呢啲咁嘅所谓嘅括弧骚乱啦，或者暴动啦，有冇国际支持？相对雨伞革命嚟讲，系会唔会变成系 Time Magazine 嘅头版咧？ 其实系嗱，你谂下大陆 点解冇？ 又试过烧高铁站。又试过包围呢个叫派出所，啊，即系又试过同呢啲咁样嘅，喂，净系好似嗰阵时话，咪有条友，即系去呢个即系派出所入边刺杀公安嘅，系咪？ 甚至烧咗公安局啦， 撕破晒， 有冇国际嘅支持？有冇人同情你？ 有冇抗争喺大陆试过晒噶咯？ 屌，同日无知嘅都系啊，因为大陆人系唔信嗰套和平方法噶，屌。 啊 同共产党系一模一样啊！屌你乜同游程，即系始终当同游啊！但系冇国际支持，冇人会撑你。相对嚟讲，学你用个 term 就系我哋 humble 嘅，揸住把雨伞嘅时候，你就变成国际头条新闻。起码全世界嘅人都会喺道德上边系撑你啊嘛。网上签名都多好捻多啦，大佬，屌边个撑你啊？内地咪就系咁，你继续搞啊！ 唔系你净系用武趴嘅，你陈文啊，你都喂嗰阵时要反呢个网络23条啊，都要搞呢、這个即系即系呢个电子咁样嘅即系签名咁样去逼呢、這个即系美国领事表态啦，呢个白宫表态啦，系咪？你都系争取国际支持嘅，系咪？ 唔系，除非你唔需要谂呢样嘢咯。 啊， 咁你打飞机啦，屌仆街，你喺香港自己打飞机啦，系咪？唔系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，喺我呢个节目里边，你香港搞到几卵乱都好，你系一丝毫都动摇到唔到共产党嘅政权啦，冇谂天真啦。啊，休息一阵，转头翻嚟。